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贝芬。 我们今天来关注到最近的台湾，我们之前说过华山会议哈，终于结束了华山论剑，但是也没有选出个武林盟主来，反而呢是选出了一个海鸥来。好，这个说华山会议呢主要是民进党检讨两岸政策的这么一个平台，也是这次云集了党内的所有的大佬，也是集中的一个辩论。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在民进党总召柯建铭在华山会议上就抛出这么一个说要冻结民进党台独党纲的诉求，结果是历时是激起了巨大的争论啊。某种程度上呢，好像是给会议设定了一个基调。结果哈、看到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咱们三中全会有会议公报，这个不叫会议公报，叫做会议纪要检讨， 对，检讨纪要。 哎，检讨纪要，这一份检讨纪要呢，却跟之前我们给建立了很高的这个期待值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看的这个内容，我说这个是今年的还是1996年的，你会觉得它和民进党之前历史上的这些论述一模一样， 对， 而且没有任何新意。很多人说那柯建铭之前抛出来这个口风是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吗？你讨论了半天，讨论出来的结果跟之前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那要开这个会干嘛？在这一份检讨纪要上，我们与其说它是一个开会商讨新的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确认旧的方针，基本上把民进党之前关于两岸路线的我个人理解还是比较独的这一面的重点全部都重复了一下，强调这个台湾的目前的这个地位啊，以及对于基本价值的认同啊，包括在两岸交流上面要坚持台湾的这个主体性啊、价值啊，好像没有任何让大家感觉到有突破的地方。 是，所以刚刚朱明奇说期待好像有点落空了。 是， 这本身你有期待，这就是一个 可能是应该有个错误的期待了。 对，其实你说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民进党两岸政策上面的东西嘛，你与其说你要期待这一个华山会议后面会有一个什么大破大立的一个确定性，就他在两岸政策上其实不太可能，因为你以一些政治发展，他现在不是一个选举关键期，或甚至说其实你说在两岸政策上，他其实是领导人的职责上，所以呢你说下一个选举是七合一，是一个地方选举，还没有到2016，所以你说在这时候民进党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两岸政策上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是不太可能。那你刚才讲那个重点，就是这篇东西似乎是把它过去的可能包括台独党或者是台湾前途决议文再一次的再重新写一遍， 生怕大家忘记。 对，你说整个看下来你有什么强化？第一个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就是不要一中，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中框架。因为我们之前讨论告一些问题，九二共识你要怎么办，可是他现在苏贞昌这一份就是民进党这个纪要，我就是告诉你我不要一中框架，已经很明确。再来就是他不断的强调，就是大多数的台湾人民是主流民意，是觉得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或者有多少人诞生台独嘛，所以呢台湾DPP 要就是民进党就要来守护台湾，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还有最大的一个就是苏贞昌的位置，他确立了一个苏版的大陆政策。就现在至少在这个平台上，我苏贞昌主导了这个大陆，就民进党大陆政策。对，所以你其他东西没有什么。 你这个哈，说到这一点，我想到最近其实在不仅仅是台湾，在大陆或者说在日本哈，国际议题上，有的时候大家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当政治人物解决不了当下或者说未来的发展，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经常回到历史上去寻找办法，去问历史要答案啊。民进党我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恐怕你要提出一个大破大立的新的政策来，现在有难度，没有共识。 可是 那我就回到我的固执堆里面去找到一个大家之前有共识的东西拿出来强调一遍。 而且现实上你说两岸政策它能够在一个时间之内就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大 大进展，或是对民进党一个他原本就已经在可能在某一个光谱上面的，你要说他要应对现实上面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嗯， 我觉得这东西有一点难。你要说嘛，就我一个小小的个体来说，我从2000年开始做政论节目， 是 我的生命中就已经出现了两岸的议题， 对啊。 但现在你看，我跟你坐在这，还在探讨，哎，民进党的两岸到底怎么样？ 我也很好奇哈，你现在来回想一下，你当时2000年开始讨论的话题跟现在讨论的话题有什么差别？ 你说你整个改变，我说第一个。大陆的改变很明显 对， 你当时的东西，你很发现大陆的发言人呢，国家办发言人只要一站出来，就是在很激烈的、很凶狠的在觉得我坚决反对台独、然后就是在可能骂一些批评一些言论、那你给他的一个印象都是、很严厉的， 气势汹汹。 可是你到现在，你发现国家办发言人的，说之前范立钦啊、张明钦这些、他或许还是有那个对，但是他的温柔很多，而且就是广大就两岸同胞的福祉，就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其实。第一个，大陆它确实改变了，从以前的硬邦邦非常强硬到现在，其实可能随着两岸的一个改变，它也稍微比较柔性， 身段柔软。 对，那你说其他两岸关系有没有改变？确实是改变的嘛、那但是你说后面我们来解读民调东西，这可以再细讨论。但你说有没有改变？确实是。那当然这中间也有个不是说一路的往上爬坡的改变、中间可能你到陈水扁刚刚执政的时候，可能感觉哎还有一个光明面，就是他有觉得向大陆递出了橄榄枝嘛、后来他上任之后又一边一国，然后后面就可能到了马英九再好一点，那到现在台湾人民又觉得他过于亲中、我觉得这一路上也在颠颠簸簸，或者是在上上下下起起落落。 这个我想可能这一份检讨纪要的意义哈，在当下来看是一个毫无新意、没有任何开拓的报告，但是也许在历史当中，我们10年之后再回过来看，它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的一个内部转型的一个酝酿的过程哈？这也是犹未可知。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自己，给自己的这个下的一份总结说，与以往相比呢，我们这次的会议显示了几个特点：更自信了，更周延了，更安全了。更善意了，这当然这是他新闻稿里说的哈。他说，更自信是放在第一个地方。哎，这个，现在所有的地方都强调我们要对自己要自信，我们要更自信、积极的参与，鼓励本党的智库与地方执政县市与对岸，这指的是大陆，进行智库与城市交流。更周延，我们认为在现有的现实基础上，两岸经济应该持续往来，更要保持差异与技术领先的经济发展策略。哎，这个我们待会儿会提到。其实在我看他这个会议纪要的细节部分，在经济的论述方面，可以说民进党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琢磨的。那在此之前，岛内哈，这个学者怎么样来看民进党的这一次华山论剑的结果，我们来访问到我们之前也是这个访问过的廖达奇哈，是来自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的这个所长廖教授，来听听他的意见。 毫无突出新颖之处嘛，还是几乎在原地打转。那当然这个其实最近这几天有新的发展了，你要苏贞昌又提出来一个海鸥说什么海鸥加一，有没有看到？ 是在这个中央广播、 所以他们其实因为就是因为华山会议几乎没有任何突破，那本来柯建铭放的风说是不是要冻结台独党纲，在华山会议都完全不构成议题，所以那但是他们事后的那个讨论意见又非常纷杂，那谢长廷跟那个苏贞昌意见又非常不合，所以我想这个现在又在酝酿一些新的变局。那苏贞昌的新的说法是海鸥加一，你有没有看到？ 是，我看到这个说法。 对，我想他们这个他也解释了，他说冻结台独党纲是没有任何必要，因为像你无法冻结你自己在13岁啊，或是7、8岁的过往历史嘛，哈。那当然这里面很重要原因是民进党毕竟还有一些所谓台独基本教育派的支持者，那内部意见也很纷杂，这是外围因素，就是以支持者的角度来看。第二个很核心的因素是这些所谓宪法一中宪法共识啊，或是台湾共识纳入对这个国民党的观点，这些都是谢长廷提出来的。那苏谢之间的这种心结，还有权力竞逐上，在话语权上面，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上面， 也很多人看到说是民进党党内对于话语权的争夺大过于对内容实质的一个讨论。那么蔡英文在这个争夺的过程中，他的一个角色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定位呢？ 他其实跟谢是结合的某种程度哈。那所以他也，所以谢是延续他上次总统大选说的台湾共识。那只是谢说这个台湾共识当然也可以纳入国民党的想法，这是叫台湾共识。那所以其实谢的整个的这个联盟的对象就包括小英的这个角色，只小英是让谢先出头来对打。当然这里面也有人说小英如果现在不再取得这个各方面主导，他要选总统还会有辛苦的。但是目前因为苏贞昌里外都不是人，不太好打。那毕竟还有一个2014年的地方选举，所以我想他们大概还是要观望2014年整个民进党的选情，再看后续这个情势怎么去发展。所以他们民进党内部颇具云贵，还有很多的内部斗争正在进行。最近尤喜坤会不会选新北市，都还是一个新的考验。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中正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 对不起 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廖达奇博士。好，这个是他的一个评价。那么在他看来，民进党这一次的华山会议毫无新意，但是好，内部对于话语权的争夺苏贞昌赢了，这个恐怕是在新闻层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看到有这个国民党前发言人陈以信啊，这个发了一篇文章说谢长廷是这次会议最大的输家。哎，这个民进党的格局哈非常有意思。你看谢长廷他其实在民进党现在没有一个实体的一个地位，但是他靠外围的很多动作也参与到真正的对于话筒的这个竞争当中。还有很多人说呢，另外一位这个蔡英文好，这个也是很有实力的。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讲多了也不是，讲少了也不是，讲多了成全了苏贞昌的这个成就，如果说这个事儿成了的话，这个是给他人做嫁衣裳；讲少了的话呢，你又不利于你自己的一个领导力的一个体现。所以哎，这个真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计算哈。我这个民进党的朋友们肯定数学都非常好，想得非常清楚。那想得清楚是一回事，另外一方面这个东西算出来你对岸哈怎么样来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佩芬。 我们今天来为您解读这一份民进党的华山会议的检讨纪要。好，据说在会议文件的名称上面，到底叫比如说公报、决议，还是叫结果，还是什么？这据说党内也争论了非常久，最后达成了一个有点奇怪的会议检讨纪要，好像像是一份会议记录的一个感觉。 这表示它的多元化，声音多元化嘛？对， 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可能有些人不想让他这个地位太高，比如说叫什么前途决议文纲领，这个可能就不行。 而且刚刚我跟你讲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份东西你能说它是一个民进党的一个 对 它政一个大陆政策吗？ 它代表多大的程度代表民进党的未来的政策？ 你要说如果2016年的初选、就最后初选的领导人候选人，民进党的候选人不是苏贞昌而是蔡英文好了，或是谢长廷，他们会不会把这份东西拿去作为他们在大陆政策的一个政纲呢？我相信应该不会，因为蔡英文在2012年选的时候，当时他有提出他的十年政纲，里面也包括大陆政策，就是台湾共识这块东西嘛。那你再回想，如果是谢长廷好了，那谢长廷肯定提的跟这个东西很不一样嘛。所以你说其实最主要在民进党这边还有一个争辩，国民党相对好处理，通常因为他的路线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意见，就是可能一中架构或者共识这个东西，所以即使他的候选人跟他的党可以是一致的，可是你看民进党的讨论，他很多的时候各个山头他们很多对于两岸政策该怎么走他们没有各自， 但是问题是这份文件大家认为它可能比较代表苏贞昌本人的这个意见，如果苏贞昌出来选的话，是不是这个就会代表他的这个党 纲领？我真告诉你也不一定 是吗？ 他可能也许 你很难讲，因为第一，你可能你要说这一年多的变化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到时候呢它的弹性能有多大。我一直在跟你讲的都是台湾政治人物的弹性，真的是你大家会真的是可期待性非常高的这个就是非常可期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再观察。但你说他是不是就是拿着这一份东西去选呢、我只能说如果他拿着这一份，他顶多就是一个就是蔡英文在2012的一个方式，就是模糊。他讲了很多，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我们的前途要2300万人共同决定。但他对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东西，他可能在这个大选的前面的政纲，他也不会说得太清楚。但他靠的一个选举的资本，可不是两岸政策，而是可能马英九执政的一些、对包袱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你说会不会就是这一份？其实。马上对一年多后你就知道，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这份文件也不知道它有多大的意义，有可能它一分钱都不值，甚至是 也不能说，至少他做了这件事情。还有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大，就是一个话语权、可是现在虽然说有一些媒体评论，或者刚刚明启讲的，就是现阶段你好像看到苏贞昌是抢到了这个舞台，他抢到了，他是不是就是一路上的赢家呢？蔡英文不讲话是不是表示他输家？甚至谢长廷是不是输家？就像陈以信那篇文章讲的，刚刚其实廖教授讲到一个重点，在结盟上面谢长廷跟蔡英文是比较 close 的一点的嘛，所以谢长廷我相信他可能在16年他不太可能再有下一步的安排，可能是也许再有蔡英文，所以谢长廷抛这个东西，这只有可能是帮蔡英文的弹性加大，所以到时候你说他们这个东西是不是输家也未必，但是苏贞昌是不是赢家呢？很快就见年底，所以现时候我保持沉默不代表我输，而是我把这个舞台全部让给你，我就是让给你去， 你有出错的机会了。 对，2014今年年底的7合1， 是 如果选得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样，就一次过跟苏贞昌算账。所以呢这很多的精算，因为最近那个陈文茜才讲了一个，就是以前的台湾政治人物，你只能说他每次做什么事都在打算盘， 当然 非常精算，可他们现在是拿着智能手机更加的精算，所以呢我觉得每一步都有算过，所以这时候你说谁赢谁输都是未必的。 好，那我们看来这个大陆方面怎么样来消化好这样一份文件。我们看到中国台湾网这个有一篇报道的署名江小良，他说2012年蔡英文在选举中落败之后呢，指出民进党输在两岸关系这最后一里路上。时至今日，民进党这最后一里路跨过去了吗？民进党这一系列两岸政策调整可谓是纠结辗转，他一直原地打转，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在独的路上是越走越远。哎，这个基本上苏贞昌包括这一份会议纪要里面的核心部分，他还是强调了台独的这个路线，所以说在大陆方面的话，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基本上就是啊，这个全部都是痛批你这个以独的形式来包装的话，这基本上是不可以接受的。那苏贞昌的这个比喻呢，哎，很有意思，这个也留出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哈。苏贞昌这是在华盛会议之后接受这个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这个访问哈，讲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这个大陆跟台湾哈，这个就说海鸥，你看台湾就像一只海鸥，你走在海滩上沙滩上面走啊，你可以远远的欣赏它，双方可以互相欣赏，但是呢你要走得太近呢，这个海鸥就被你吓跑了，就挥走了， 挥走了 对，就挥走了。那这个比喻很多人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你这个双方现在这个他选择了一个鸽子的形象，他没有说这是个老鹰啊或者说是麻雀的哈。那苏贞昌恐怕也是想要在口风上面稍微留出一点余地，或者有一点软化的空间，这话也不能说得太死。 是，可是你比较，他可能更多的意思是在国际空间上面在讲，可是他并没有这么细的解释。我们刚刚广告在开玩笑说，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如果说你在沙滩上，这个人呢是拿着一群的小鱼，饲料， 对， 来喂海鸥，这海鸥究竟是吓走还是会来吃呢？ 对， 我觉得现在呢，两岸关系有一点就像这样子，就这一些。就比如你把台湾比喻是海鸥好了，那中国大陆是人好了，他们现在中国大陆 从 ECFA 到现在可能是福马，很多的东西它所谓的让利。 对， 我 以前可能是拿了一个鸟兜来兜你， 对，但现在我拿很多的饲料来喂你、你可能说它或许它真的是一种统战没错、可它确实也做了很多让利。你说很多时候台湾的鱼其实是目鱼饲养业这鱼类，或者是说你说香蕉，蕉农每次产量过剩的时候它的香蕉价跌嘛、可中国大陆这时候就可能会有很多人 进口了， 来进口来讲、可是呢海南岛也有香蕉 啊， 对啊， 那怎么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多的作为是，那你说民进党刚刚苏贞昌也讲到县市长的交流，他鼓励嘛，你不用还不用鼓励之前，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县市长， 你不用鼓励他自己就去了。 其实啊，你赖清德这种台南、高雄陈菊啊，或者是苏志芬这些，全部都已经登陆了、去推销农产品嘛。但现在最闷的就是这个人，就中国大陆，当他为了这些饲料给这些海鸥，就是台湾的时候、那海鸥吃饱了还是照样飞走。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苏主席这时候想，就是当你吃的时候又飞走的话、这时候这个关系上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容、 所以哈，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直说这个比喻，喂海鸥的这个比喻，这很多上是经济上面的一个让利。这个民进党其实他有提到，在他的这个会议纪要当中、除了在政治上他强调了一个台湾基本上已经现实独立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在经济上他提出的一个对策是说，经济上要跟我的理解哈，跟中国大陆要进行一定的切割，因为他的一个评价国际的形势是说，台湾的产业在空洞化，逐渐的依赖于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在经济上面因为已经跟中国大陆完全绑定，所以说可能在民进党的这个评价来看，未来政治上面的这个自主权会越来越小，所以他提出一个因应，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要寻找别的空间，很现实的两个出路，一个是这个 TPP、TPP 还有一个就是跟在亚洲其他的这个地区当中去寻找其他的自贸权 FTA 这个台湾的 TPP 谈判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TPP 这个谈判理论上还没有展开，但是台湾已经假设自己已经是 TPP 的一员了，这个是我觉得很令人惊奇的一点。当美国这个很多 TPP 的内容还没有完全实际化的时候，台湾已经想说啊，那我们已经是肯定是 TPP 的这个一员，在这个上面的操作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我觉得这个会实际上现实层面中影响到两岸未来的走势，就是你这个经济是按照现在的福贸 ECFA 这样的去绑定，还是说台湾的真正能够说往 TPP 啊，往这个其他的跟日本韩国欧洲的这个 FTA 当中去靠，这个可能真的是会影响到台湾人之后的一个选择。 是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呢，没有人会反对苏贞昌讲话、确实你说在台湾的经济上，大家就包括我自己，我也会觉得如果当你越来越倾向在某一个个体上面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同一个篮子是很危险。所以你说其实包括现在像马英九政府，他也在不断跟新加坡签这 FTA 啊、跟韩国或是日本、其实也都在努力的想要做 想、 那跟美国这个 TPP 你刚刚也讲了、这有一点复杂。你说美国呢、这不是一签就中间可能绑了很多美牛军购、他可不是说签了我们就单纯是经济对经济的， 是 这很多太复杂的东西、可是你说对刚刚讲的很漂亮，你刚刚讲的说民进党提出了这个策略没有人会反对的，可是重点是做出来， 话听上去说得很漂亮了， 对、那你只能说对不能够放在同一个篮子，但这个篮子就是你中间的比例你怎么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放在这个篮子上面、这个篮子现在的这个篮子的组成可能是一个九二共识这个问题、对，那中间这个东西你要这个如果你连篮子都没有你要怎么装这个鸡蛋、这可能也是一个我相信可能不只是民进党、因为如果万一民进党2016年上台之后，那就是苏主席就讲了、就是没有一中架构，我不接受一中嘛、那到时候是不是双方可以再讨论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名词或怎么样最大公约数出来，这个不知道、可是你说在经济上的战略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这个话，但这还是一个形容的一段话、我常常说一个很多最容易讲就是说话不用钱，说话很简单真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选民来说就是实际上的、机会也愿意给，但是就是实际上做出什么 对啊， 对这个苏贞昌或者说民进党提出这么一个愿景，台湾在经济上去寻求更多的可能啊，去多元化的改变自己的这个经济构成，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任何一个台湾，你听上去都是很漂亮的话，但是做不做得成。而且另外一点，民进党在国际上这个操作的能力跟国民党相比，是不是能够做得比国民党还要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打问号的地方。 其实你要看说你要，我可能做人比较挑剔一点，你在看这份纪要里面，很多时候你会去检验它的很多细节， 嗯， 就包括他在最后有讲到说，其实美国很期许台湾在的就在美国再平衡的战略中扮演。 对，这句话我也注意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奇怪。 我倒不是说他这句话说的不对，或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可是你会有那么一点的会感觉，就是觉得中国也在说两岸和平或什么，这时候你会觉得反正只要中国是中国说的都是 no 就是不好， 对。 可是美国的时候，你有没有深层去讨论这个什么战略再平衡？他可能也是在亚洲到处别人的国家去去干嘛呢？这时候你又觉得这时候台湾应该在这时候扮演好像美国在亚洲上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角色，就好像你美国 say 的你就是 yes。 甚至我说实话，我从这个一些国际关系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苏贞昌明显或者民进党夸大了自己的地位，他夸大了自己在美国这个亚太再平衡当中的一个战略性。美国还没有说呢，他已经主动说啊，那我帮你擦鞋。 是，而且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民进党在国际间的一个操作到底能够，还有我觉得相反过来看，国际究竟期许台湾在两岸之间或台海就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也是一个重点。就是不是你今天陈水扁执政过嘛，可当初国际给他的评论难道说哎呀台湾固守了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堡垒嘛， 大家就是说 他 贪污了， 他觉得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troublemaker。 对， 所以其实你说国际间怎么看马英九政府，或是怎么看未来可能民进党执政，这也是一个要去评估的一个方向了。 是哈，但是民进党这个我还是觉得给他一点 credit， 他在提到的有一个讲座庶民交流哈，我倒是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在两岸的社会，因为国民党这个可能跟他历史的这个原因哈，跟大陆这个交流可能很多是中上阶层的一个对话，商人啊或者说政界的交流，但是在民间的交流，哎，民进党在这方面，他如果说能够看到这里面的机遇，讲究一个庶民社会之间的交往的话，哎，这个我觉得对于两岸来说哈，大家还是能够有受到益处的。特别是在台湾之前也一直有抱怨说，这个可能国民党带来的很多两岸的实力是让这些有钱人或者说有权力的人受惠了。那么作为社会的互相了解或者说社会层面的互动呢，哎，民进党在这方面确实还有他发挥的空间哈。很有意思的这个林卓水先生哈，最近在苏贞昌的这个会议纪要发布之后，也是当然了，谢长廷他是回应谢长廷的一个批评，贴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文章，引用了很多民调的数据。这其中比较抓人眼球的呢，这个我们之前访问林先生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就是 TVBS 台湾的 TVBS 在2013年10月份，曾经做了一个民调，就是问这个台湾人，你如果在统和独之间选的话，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根据这个民调呢，超过70%的台湾人是选择了独这个选项。哎，这个林卓水经常用这个选项来证明说台湾人是倾向于独立的。那么台湾的民调真的是非常多，每个月每个礼拜都有更新，怎么样来看这样的民调，这样的数字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怎么样做出来的，哎，我们待会儿回来可以讨论一下。三点化新闻，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佩芬。 哎，说到这个民调啊，数据，我们经常觉得这是一份很神奇的工种，在台湾在香港经常有各种民调，比如说调查对于特首的支持度啊，对于马英九的支持度啊，每次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稿里面它都是调查比如说一千出头，然后我们经常有人想说，在比如在香港700万人的这个城市，你调查1000个人，你 你怎么能够反映这个真实的民意？那当然，这个专家告诉我们说这是可以的，统计学是有它的科学的方法的。在台湾这一门科学呢，又是被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好几家民调公司。大到这个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哈、啊，这个民进党党内的初选也很大程度上这个依靠这些公司提供的数字，小到对于一项具体政策对于你选票的加到多少张选票，几乎都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因此我们在今天的这种政治的传播当中比较相信这样的数字。那台湾的一个统独的议题也是一直大家很关注的，哎，到底台湾人啊，台湾社会的一个民意对于统独他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民进党在这次的华山会议的纪要当中回归到了他的一个对于台独路线的一个确认，哎，这个当中多少程度是对于一个民意的回应。在民进党方面的宣传或者说比较绿的这个支持者来说，一般都会引用2013年10月31号哈，这应该是这个在马英九的应该是马英九的讲话之后 TVBS 做了这么一份民调。当时有一个选项很抓人眼球，说如果只有统和独两个选项的话，你选哪一个？结果看到民调的数字上显示有71%的台湾人选择了独，但是这个数字到底怎么看？是真的意味着说台湾主流的民意就是追求独立的吗？ 我们上一次也讨论过这个议题，当时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细看这份民调，但我说应该是会有，应该是有另外一个选项，因为大部分人是支持维持现状嘛。那今天我在细看的这份民调，确实是因为你看像民进党很多在引用说，现在你看有70%以上的台湾人都支持台湾独立，所以这已经是主流民意的。可是你看它的题目设定，你刚刚也特别提到，如果只有两个选项，统一跟独立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这时候71%的人支持独立，然后有18%的人支持统一，还有11%人是就没意见的。如果你问我这个选项的话，我相信我应该选的也是独立。如果只有两个选项，但你这个独立的话，是不是你说会去举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国号台湾国？不是，而是你觉得可能是一个目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或是它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它是一个就个人的解读不同。但你去问一个就是对于一些比较极独这些人，他可能觉得我对我来说这个独立的定义是我要去创建一个叫做台湾国的一个国家。对，这个独。可是你说他同样，其实这篇民调里面有另外一个题目，在他之前有一个说，如果说对于统独的趋势，关于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心，请问您比较倾向台湾独立，还是两岸统一，还是维持现状？这时候有三个选项了。这时候呢，支持独立的有24%，然后支持统一的7%，然后支持维持现状的有64%。你会发现，从刚刚题目回到这个题目，包括是倾向独立跟倾向统一的人，其实都有下降。对，都有下降下来，都到了维持现状。 是，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如果相对起来的话，你要说主流民意的话，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还是倾向于维持现状。对， 所以说归到底，这取决于这个问题怎么问。 对，还有你心中你自己的认定，我不需要，我不用竞选，我自己认定的东西是我自己心里的一把尺。 是， 就我今天不用像苏主席或者是像蔡英文是说，我要定义说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我会自己在心中我这么认为，其实我是台湾人，我是什么。可是我不需要出来大肆宣扬嘛。 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的认同，维持现状不代表我接受一中嘛。那维持现状可能也代表我可能支持一中。可是我不需要交代嘛。所以这个维持现状其实你各自有解读啊。 对，这个是给留出了很多模糊的空间。这让我想到一个什么呢？苏格兰，这个英国的这个苏格兰地区，今年也要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公投。当时大家争议的很大的一点就是，你这个公投这张选票上面选项是怎么选？那当然最后是可能伦敦的意见占了主导。现在设定的一个结果就是只有两个选项，维持苏格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或者苏格兰独立，这两个选项。那么有很多这个政治学家就预测说，如果只有这两个选项的话，那苏格兰应该是没有办法独立。但是如果有一个第三个选项，比如说在苏格兰的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不独立但是增加自主权，那这第三个选项就会胜出。所以说双方这个苏格兰这个争取地方自治的这些团体跟可以说我们说英国的统一派，好，这个伦敦的这个意见 之前争议的最大的焦点就在于怎么样写这个问题。你真的会觉得，特别是在这种大规模反映整个社会，当这个基数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明显。大部分的人对于一个非常细节的看法，不一定有完全连贯或者有逻辑的认识，它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呢，会通过你问题设问的形式来引导，有一种暗示的作用。这是很明显的，在这个问题的设定里面，统一和独立。那么普通人会想，我统一有什么好处，独立有什么好处，他会用这两个选项之间去比。那么可能从现在的现状来说，哎，我觉得可能选出这个71%也好，选出来的这个比例是有它一定的逻辑的，但是它前提是说没有第三个选项，你只能够拿它这个去比。所以我倒是建议啊，以后的这个民调公司在公布你的民调的时候，就好像英文的这个有一个词 against， 你说我是1:0，你这个要告诉你这个 against 你的比较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我在我只有一个包子和一个馒头的时候，选包子的人有90%，不代表所有人在米饭和馒头之间，米饭和包子之间就一定会选择90%的这个包子。所以这个民调的数字哈，一方面它是一种科学的统计，另外一方面对于它的解读仍然是非常政治的。 所以对，没错。所以你说在台湾为什么政治节目可以这么长青，这么做这么久，这么活跃，其实就是每次出一份民调，你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细节可以去做解读。 对， 它不是一个，但是你说像这些数字上，很多政治人物他是各取其用，他可能不会告诉你这个民调的全貌， 选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部分。 台湾有71%，那我不是说这是不行，那你可能你自己有判断力，你可能会自己去把这份民调找出来，你自己去做解读嘛。 是。 那其实你刚刚讲到设问的一个，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光就这一份民调里面来看，有很多问题。例如说，他讲到说，马英九在那个双十文告里面讲到说，两岸其实不是国际关系。他就问了这个问题，说啊，马英九在就是在这个时候讲，那你同不同意这个说法？就你会发现有66%人不同意。可是你又觉得 不同意，但大家认为他是不同意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这个说法， 还是 负负得正的话，这意思就是大很多人认为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 但你又发现其实很多人他又其实好像又认同维持现状可是现状来说， 现状就不是国际关系、啊、 确实它可能是一个特殊关系，但它未必真的就是不是国际关系。 对，那这大家难道是自相矛盾吗？ 所以它是，你感觉上好像它是矛盾，可是你说在这个提问上面，我刚刚讲到他讲到马英九，就马英九领导人马英九说，所以你这个东西的反对不同意可能是不同意马英九说，而未必是不同意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我相信这样的人在台湾不少，马英九说什么他都不同意的， 是不同的。而且你说在一个吊诡的东西，你说很多人他不了解现在正在炒最热的服贸协议，有80%多人不了解。可是你说如果这样，你支不支持要签？可能有40%以上的人支持要签。不过你发现，那你不同意，你反对，但你又为什么你又要签？然后又有可能过半的人，他其实觉得马英九是他是就是在两岸关系处理上是不好的。可是你有40%多人支持，其实要签。所以你会发现，这民调东西其实处处好像你又觉得他解释起来又那么一点点怪怪的。 但是我觉得这很容易理解。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不是一个电脑的这个零跟一的这个二进制的机器，你对于凡事不是一个只有两个选项开关的一个动物，你是有一整套你理解的语境的，你有一个上下文，包括你有一些其他的当时当地受到当时比如说突发新闻事件，当时环境乃至你当天心情的这个影响，都会做出这种可能前后看来是不一致的判断。 可是这中间最关键的一个东西，也是可能未来大选最大的一个关键，是你不管是问到说两岸人民是不是同属于中华民族，或者说你觉得两岸是不是国际关系，你包括他会做一个细节的分析，就是政党交叉的分析，民进党人觉得怎么样，做一个比较细节的分析，你会发现很明显的，民进党的当然就是一个光谱的一边，国民党的支持者就是一个光谱一边，可是最大的在于中立的这一块，其实他在任何的这些问题，他其实几乎是势均力敌的，40%多对40%多，所以这也是就是最大，就两党为什么他其实在一个基调上，你说苏贞昌为什么其实他讲的模糊空间， 是 因为这东西他必须要向他的这基数上，就是他可能40%多这个支持他的人去交代，可是中间这个最关键大选的这个，他未必是一个，他可能今天只是我要加薪，我可能觉得我薪水太低，最就是你谁能给我保证给我加薪，经济好我就投谁， 他做出来这个投票跟两岸其实没有 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两岸东西在他自己的支持者上其实已经定论的， 对， 因为民进党也不会去投国民党，国民党也不会投民进党，在两岸这个 议题上、光谱上，可是最大的中间选民这一块的东西，大家抢食的。可这一块东西，事实上你说以这很多时候你是可以模糊得了的。 这个哈，经常就想到你说，你看民进党或者国民党作为两架政治机器，它可能有1000个选择，你这个机器要变大变小，往左往右，你有1000个选择要选，但是选民只能够通过一张选票，你只能够用一个开关来决定这1000个部件的运作，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于普通的这个选民来说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但是对于这个政治的解读来说，经常能够有很多操弄的空间，这也是这门学，我们说政治科学，政治科学它经常跟数学啊、统计学啊结合在一起，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人家这个调查统计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现在在内地有很多所谓的这个网络调查哈，这些还是不能够算数的，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好，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部分哈，我们来关注到香港的施政报告。这今天是梁振英在任内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了，那他现在应该还在香港的立法会进行宣讲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施政报告是提出了跟很多内地居港人士相关的，比如说内地来港自由行的这个政策啊，很多人在想会不会有所收紧呢，因为这个人数哈，在香港的社会引起过一定的反弹。另外呢，涉及到大家学生朋友的这个福利的，就是说来港的这个学生和旅客的这个配额有可能要减少。在过去的这一年，2013年的完整的数字统计还没有完全的出炉，但是呢，在之前的一年，访港的旅客，内地访港的旅客，哎，超过了3000万人，这个巨大的人数哈，给香港的这个700万人口的居民，很多人也是觉得压力不小。那一个是旅游的承载力，另外一个是社会的这个秩序和文化。我们之前也听说的这个，比如说排队的问题啊，在火车上吃东西的问题啊，也是一个麻烦的来源。那么如果各位从内地到香港要来玩的话，听说了特首说要收紧这个访港旅客配额的话，你认为香港还有它的吸引力吗？香港也许不像以前那样张开双臂欢迎啊，特别是来自内地的这个旅客的话，会不会影响他对你的这个态度了呢？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考虑。 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香港的新一年的规划在今天由特首梁振英提出，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要继续维持楼市的辣招，也就是一个重税的措施。基本上呢，内地要到香港投资买房的话，会要付出额外的比较高的这个税负。另外呢，特首已经确认了在未来的一年不会再增加1000多行的安排，某种程度上这是限制了内地到港自由行的这个人数，在目前的基础上应该不再会有扩大。您认为这样的措施会影响香港对于您的吸引力吗？我们来听到大家的这个意见。来自南宁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您好，您觉得在这个香港的这一系列政策之下，您还会对香港有兴趣吗？ 这谁是啊，对香港有兴趣的话，你单独你们是要单独你们香港懂的话，大陆不懂，那些人不懂的，你知道没有，大陆都不知道你们香港那里是政的。 您说的是什么？ 是说吸引不吸引，这种影响不影响，有两片来分析的，是不是？ 所以您觉得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得出的结论是说， 就是这么一句话，如果是说你让大陆知道你们这些所有这个去你们那里旅游的， 嗯， 知道你们的政策的话，他就有些反应，这是第一点是吧？ 嗯。 还有第二点，吸引不吸引的话，就是说我再看一下，我看我的结论。呀，我没学呀、啊，是说你们担当你们香港的政策，大陆不懂他不懂，反正他懂得工作。工作累了之后他就跑过去了。 啊，好，我大概明白了黄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内地的民众对于香港具体什么政策不是特别清楚，还如果有旅游的需求的话，恐怕该来的还是要来。啊，北京的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这个香港的这种限制内地访港旅客的措施会影响对于内地的吸引力吗？ 应该不会。 嗯，为什么？ 我听到这个以后呢，首先我觉得还是应该表示理解，因为香港它毕竟就是它这么大地方嘛，对吧？它那个资源呐、啊，它地域啊什么的都是就这样了。那面对那个内陆这个这么大的一块，这么多人口，而且呢，应该说确确实实可能影响到了香港的一些那个大家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做出这种决定呢，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大陆的人呢，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嗯。 同时我还觉得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解决这个办法呢，不应该光是这么一个单一的，或者呢就是还可以，当然他已经决定了嘛，但是这个就是说你比方说那个减少那个时间，对吧？本来是比方说一次迁入七天，那么我们可以六天呢什么的，就是还应该解决的办法不止这一个。 嗯嗯 嗯，最后我想表个态吧，就是说无论那个怎么样吧，就是希望那个就是总的来说是希望那个香港那个稳定啊繁荣啊，那个就是跟那个就是跟祖国一起吧，能够就是有更好的明天。 嗯，好，谢谢郭女士。好，这个郭女士觉得说这个香港的吸引力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北京的赵先生呢？赵先生。 哎，你好。 哎，你好，您怎么看？ 啊，我是二十年前去香港的时候， 嗯， 结果旺角那边我就住在上面那小旅馆，不是便宜吗？是吧？ 嗯， 完了呢，楼底下什么还有卖北京馅饼的，6块钱一个，当然比北京的好吃。 好吃吗？ 啊，是吗？啊，什么那个小店都有。 嗯， 现在都是什么金店、化妆品，隔一个就一个，还都是一家开的，是吧？卖手表的，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所以你不用那个。要这么再有一段时间，估计大陆人也没人去了。尤其上海那迪士尼一开着吧，是吧？ 嗯， 我现在一去呢，都不怎么逛了，就买几本杂志在酒店里看了，是吧？ 嗯， 这倒有吸引力。就完了那个城市那个配额，我觉得真是那个算术问题。 嗯， 你到那罗湖那儿，你那个团签的，马上就能花200-300就能变成自由行进去，是吧？ 对， 这都是蒙人的事儿，所以这话给老百姓安慰安慰。另外呢，你们这辣招呢就是击鼓传花，香港这房价就是炒，就是中介，大家都在挣这钱玩这游戏。 嗯， 你现在不让弄了，这些人又失业了，这些人呢这也挺惨的，是吧？都是有好多都是老百姓，有点钱也跟着瞎弄，是吧？弄楼花，是吧？ 嗯， 真正人有钱人也看不上这个，所以我觉得香港啊就是无法弄了。谢谢。 好，谢谢这赵先生得出一个无法弄的结论。沈阳的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的话题哈，也是一个好的一个甜蜜的烦恼吧。应该无论如何，这个像内地对于香港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需求，无论是从它的这个消费，包括刺激当地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性，旅游产业的发展性，都有极大的因素。但反过来呢，经过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确实发现，确实这个压力，这个人流，包括各方面的促成的那种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在探讨一个问题：如何去营造出一个良好的这种旅游的氛围，那么使得香港呢能够作为一个大家都能去，但同时呢，你又应该有一个理性消费，包括怎么样的有序的消费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想这样呢，还需要双方能够在这个划定这个旅游的这个排期档上，包括各方面的配备上， 还是需要很大的研究的空间，但我想谁也离不开谁，这是应该是很明确的一个事情。 嗯，好，谢谢沈阳的孙先生。好，这个孙先生在消费的时候他说要理性消费，但说实话个人的生活经验，来香港消费的朋友啊，这个消费起来，特别是这个咱们很多女士们，恐怕谈不上理性两个字。这个不是，上这个超市买白菜哈，这个在香港的买的都比较贵的，这个花起钱来比较厉害。感谢大家，也感谢你收听今天节目，再会。